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77集，四王杀驾。欧阳少征话一出口，众人都一愣，然后脸色就变了。 纹身是蜘蛛？ 我达旦什么时候进宫的？他今天进宫干什么？ 皇上找他谈事情，走了有一会儿了。 糟了！ 展昭和白玉堂上了妖妖的背就直奔皇宫，天尊也跟上来了。 不太妙，赵真有危险。 殷侯似乎有些忧心，赵普和欧阳对视了一眼，一起往外冲。几个来饮宴的皇城军将官一头雾水，先是展昭和白玉堂冲了出去，接着请客吃饭的赵普和欧阳也冲了出去，最后公孙先生、小四子和小梁子都冲了出去，这饭还吃不吃了？皇宫里，赵真双手托着腮，两眼紧紧盯着桌上的东西，皱着眉头，神情严肃地问南宫： 你觉得呢？ 南宫看了看赵真，又看了看桌上的东西。 皇上自行定夺， 给朕出出主意。 臣不精通此道， 做臣子的理应为朕分忧。 南宫无语，看着龙书案上两条美美的小裙子，莫名一股无力的感觉。赵真一手一条拿起了，就见是一条粉色的纱裙，做工考究，粉色渐染，腰间有纱带轻柔飘逸；另一件是鹅黄色织锦，绣工卓绝，华贵典雅，有些类似男装，十分帅气。赵真拿着两条小裙子犹豫不定， 想想今晚要跳新学的舞给朕看，穿哪套跳好呢？ 南宫既忍不住扶额，赵真拿着裙子在书房里转圈。 粉色这件看着乖巧温柔点，但是鹅黄这件朕喜欢，看着那么帅气。 南宫看着窗外和煦的午后阳光以及枝头的小鸟，第一次觉得皇上可能真的是太闲了。赵真正在纠结，外头一个侍卫跑进来了。 皇上，达旦到了。 赵真点头示意请进来，不过侍卫犹豫了一下，看了看南宫记。 达旦带了几个随从，虽然摘了佩刀，但是不肯接受搜身。 南宫微微皱眉，赵真倒是无所谓，就摆了摆手。 算了，都让进来。 皇上不合规矩，起码让随从在外边等。 属下也是这么说的，但是那几个侍卫好似怕我们害达旦似的，十分凶悍。 你紧张什么？达旦又不会害朕。 侍卫无奈，只好出去照办。南宫有些紧张，到了窗边示意四周的侍卫加强戒备。赵真将两件香香的新裙子收起来，南宫有些介意。虽然皇上对达旦礼遇有加，但是对方因为先皇的缘故，始终对皇室存着戒备。这次召达旦进宫，估计皇上是要谈册封的事儿。之前几次都没有谈妥，但是最近可能达旦年纪大了，想为子孙谋利。那日太皇太妃跟他提起，他竟然答应了，于是皇上自然开心，也就随他的意了。达旦风风火火地进来，南宫抬眼一看，果然身后跟了四个随从，都是人高马大，武功不弱的感觉。达旦虽然不喜欢赵氏皇族，但是对赵真还算可以，而且最近心情甚好，因此笑呵呵就走了进来，还给赵真行了个礼。赵真赶忙亲手将他扶起来，请他坐下。达旦身后几个随从差点跟进书房来，被书房门口两个侍卫挡住。赵真刚要阻止，达旦回头看了看四人，一摆手： 都在外面等。 四人就处在门口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，双眼直直地看着书房里的情况。达旦微微有些不解，一方面是觉得失礼， 赵真已经给足了面子，连侍卫都让他带进来。他毕竟这么大年纪了，不能总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吧，让后辈看笑话。另一方面，达旦从刚才开始就觉得那几个侄子有些问题。这几人性格各异，但都跟他亲近，且又好动活泼爱说话，昨天还吵吵闹闹，今天怎么一个两个那么严肃。赵真和达旦坐下之后顾着聊天，没太注意周遭。南宫季却是感觉出了一些异样来，达旦带来的这几个侍卫身上透着一股浓浓的杀气，这一点相当的不寻常，要说防备警惕也不用带着杀气吧。南宫留神观察那四人，就见他们双眼无神，也没个目标，这一点就更加奇怪了。发呆的时候还杀气四溢，而且四个一起。歌清最近一直都被南宫安排在赵真身边，虽然歌清很年轻，但他的内劲毕竟是天山派学来的内家正宗，对于内力的判断比一般人要强得多。歌清忍不住皱眉，这是杀手才有的气息，目的是为了刺杀，但是目标是谁以及什么时候动手都要等待指示，因此才会时刻都这么准备着袭击。歌清对南宫使了个眼色，南宫也预感到情况不对，看了看赵真，但是此时赵真完全没注意到，而是和达旦相谈甚欢。南宫只好看了歌清一眼， 丁吉。 歌清点了点头，就在他准备回头的一刹那，忽然感觉到一股彻骨的寒意袭来，歌清一愣。南宫瞬间以为是天尊的内力，倒是歌清能分辨出完全不是天尊的内力，但是内劲很强，而且这内劲中也裹挟着杀气。就在内劲来袭的一瞬间，歌清喊了一嗓子， 有刺客。 随着歌清一声喊，四周围落下几个影卫都被寒气冻伤，与此同时达旦的四个随从从靴子里抽出暗藏的匕首杀了进来。赵真和达旦一惊，抬头就见门口人影耸动，四周围也是寒气逼人。达旦一眼看到自己几个侄子竟然面带杀气冲了进来，疑惑的同时也知道糟糕了，于是喊了一声， 住手。 只是平时对达旦言听计从的几个侄儿却是完全不听命令，直扑赵真而来。这种行为简单描述一下就是死亡杀价。赵真坐在龙书案后边抬头看了一眼，南宫已经挡在了他眼前，抽刀出鞘。达旦就感觉一股劲风扫过，暗暗赞叹，赵真身边果然是有人，南宫计就算放在江湖上也是绝顶的高手。南宫并未下杀手，此时情况未明，他也不是傻子，就算达旦要暗杀赵真，也不可能把自己一个糟老头留在房间里才下令手下行刺，这不是先把自己的老命搭上了吗？南宫用内劲将四个随从震了出去，喊了一声， 护驾。 随着南宫的话音落下，四周围落下无数影卫将书房团团围住，另有侍卫将那四个随从制服。与此同时，皇宫中钟声四起，大批士兵涌向书房的方向。后宫里，正跟香香斗乐的庞妃站了起来，走到门口就被几个贴身的女影卫拦进了屋里。后宫门口大批侍卫出现，庞妃脸都白了，她隐约已经听到外边在喊有刺客，香香也被这动静吓哭了。而此时御书房内更加的危机，达旦惊魂未定，他大风大浪经历不少，但是此时情景还是有些骇人。书房外众侍卫严阵以待，而最让达旦惊讶的却是赵真。就见这位看起来有些文弱的年轻皇帝，此时不慌也不忙，坐在龙书案后，手中拿着个茶杯，淡定地看着外边被擒住的几个达旦随侍。达旦对赵真刮目相看的同时，明白过来了，他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？可还没等他开口，南宫突然一闪到了赵真身旁，抬手一刀挥向屋顶。随着南宫的动作，轰一声，屋顶上破了个大口子，几个影卫摔了下来。南宫手中刀带着内劲， 将房顶落下的瓦片从赵真头顶扫开，然而破屋顶而入的并非是什么刺客，而是一股极寒的内劲。南宫清晰地看到整个书房从屋顶开始冰封，冰层向下一点点扩散，他手中刀的刀刃都已经冻住了。南宫意识到来人内力深厚，且来者不善，于是用上所有内劲抵制寒气，同时一脚踹开龙书案，书案飞起的时候带起了地上一块地板，原来龙书案下方有一条地道。赵真原本没什么表情的脸上闪过一丝伤感，抬头看了南宫一眼，南宫没有看赵真，只说了四个字： 皇上珍重， 你看。 赵真眉头一皱，牙缝里蹦出两个字，南宫着急，他就算倾尽内力估计也只能支撑片刻，此时寒气已经冻到了刀柄，他的手已有刺痛的感觉，赵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然而赵真就是不走，南宫对已经冲进来帮忙的歌清使了个眼色，歌清就想强行带赵真下地道。门外众多侍卫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，有上了屋顶的也被内劲冻伤摔落下来，这一切发生太快，瞬息就已无生路。就在南宫看着冰开始冻住自己手，半边身体开始有麻木感觉的时候，忽然轰一声，一股火焰窜起，顺着南宫的手一直往上，随后猛地散开，绕着书房一周，最后直冲破掉的屋顶。这股热度瞬间解除了寒气，南宫收回手，手上只有一些冻伤，但是并无大碍，同时他也松了口气，他知道救兵到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